情很随性。就算再和你倒带人生，能失而复得，那是环游世界的梦。如果再错了，有没有可能？耶耶，晚餐还是一个人，你曾经坐在这里，一份晚盘是你的，想到就很快乐。我真的知足够了。嘿，想念不小心调整了，别担心了，都过去了。时间不小心停格了，别在意了，会过去的。 这是陈奕迅所演唱的《倒带人生》，这首歌的原唱叫做林宥嘉。在2013年的时候，陈奕迅在发表新专辑《收割》的时候，就把这首歌又拿过来重新翻唱了一番，而且他还大制作，邀请了当时比较红的影后周迅和他的好友冯德伦来主演这支歌的 MV， 所以导致很多歌迷不知道这首歌到底是陈奕迅的原唱还是林宥嘉的原唱。在这里告诉各位，这是林宥嘉的原唱，陈奕迅属于翻唱。而今天我坐在这里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我听的不是陈奕迅到底在唱些什么，我卡在了歌名《倒带人生》上。这四个字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的人生就是一趟单程旅行，走过了就不可能重新再来。所以王平在这个时间提醒各位，好好珍惜你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而在分享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想到了很多年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流行罗兰小雨那本小册子，其中好像大概有这一段文字表述，说人大半都是在20岁或者是30岁左右就死了，一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会变成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之前的自己，把以前真正的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的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缰走板。仔细想想，好像是那么个样子。你呢？如果是，我提醒各位，你可以稍作改变。当然我特别要提醒各位，千万不要非左即右来最为极端的就说我立马要走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于是想要找了领导说，领导我想辞职。领导问为什么，世界那么大，我就是想出去看一看。不是，不管你是想要看什么样的风景或者想过什么样的人生，最重要的你还得有一份工作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要想让自己人生有意义丰富起来，除了要努力工作之外，就是在工作之余培养更多的业余爱好，比如说唱歌，比如说看电影，比如说养狗钓鱼等等等等，只要是不违法的，我觉得各位都可以去尝试参加各种各样的联盟或者是一些业余小组，或许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精彩，越来越丰富。简单总结我前面说的这些你可以自己调节的一些事情，就一句话，就是学会自娱自乐。继续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娱乐天空》。

再去替对方设想。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字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疲倦。 这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给自己的情书》。前两天我在我生活的小区里撞到了一个邻居， IT 行业的35岁一个女性，至今未婚。她手捧着一束鲜花，满面红光，兴冲冲地往家里走。然后我们在小区里遛狗的一帮年轻人就打趣说，哟，这个春天好像有情况哦，感觉不错哦。然后那个女孩反驳我们说，哎，工作压力那么大，每天干活那么累，下班的时候发现小区门口的那个鲜花店在打折，买束鲜花犒劳下自己，让自己开心一下不行哦。当时听她说这话就觉得，哎，一个35岁的女人没有男朋友真的很可悲。可是仔细想想，她的心态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有一种非常棒的正能量。在自己学习压力大，工作比较累的时候，用一种方式犒劳自己，让自己开心，真的很好。所以王平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如果你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比较紧张的话，也可以采取一种方式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开心。那当然，如果你在生活里面已经不再像是这种 IT 行业或者说大龄男女青年一个人了，身边已经有爱人了，那不妨采取行动，给他买一束鲜花，或者是写一封情书。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提笔了，字写得越来越丑，或者说我不晓得写什么，老夫老妻了。那今天在这个时间，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沈从文在1931年写给他女朋友的情书当中有一段非常动容的描述。或许就是那么一句能够触动心灵的话，就可以让那个人死心塌地的跟你过一辈子。沈从文写到说，我们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希望收音机前的你，在这个时候都能够给你的老夫老妻浪漫一把。来听小美江美琪那一年的情书。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紧牵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 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这样才好曾伤你的你已在别处 对小美江美琪的那一年的情书。前两天看网络当中转的比较火的一个视频，是来自于台湾的主持人寇乃馨去参加一个节目演讲，大概的题目就是千万别对你爱的人飙狠话。那一年他跟黄国伦好，然后他的父亲说，你如果跟黄国伦好就跟我们断绝父女关系。然后寇乃馨说，好啊，你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差点这句话出去之后把他老爸气死，后来很后悔。再后来他又说，黄国伦有一天跟他不知道为什么事儿吵起来，最后他撂狠话说，你拽什么，黄国伦你是离婚的，在我这是二手货，你配不上我寇乃馨。然后黄国伦出去三天之中，他冷静下来就在想，如果黄国伦真不回来他该怎么办。好在黄国伦比较成熟，年龄大的男人嘛，比较会包容，后来回来了，再后来他再也不敢了。所以寇乃馨在那一段演讲最后的时候说，请一定不要逞一时口头之快，因为你不知道那句话出去之后得来的结果是不是你能够承受的。所以王平在今天这个时间提醒各位，真的有些话即便是爱人之间，再重要的亲情之间都不要说，千万不要逞一时口头之快后悔一辈子，遗憾一辈子。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当年黄国伦的音乐作品，苏永康所演唱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你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舍不得你哭，如果是我人

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放慢脚步，把工作和学习放一放，我们享受一个纯净的听歌时间。不论是工作上的一些烦心事，又或是家长里短，或者只是单纯的音乐方面的一些讯息，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阿妹张惠妹《甜言蜜语》。 他看起来很好，我祝你们白首偕老，可是我一直不明了，你怎么能那么快就把属于我俩的往事全都忘掉。你似乎很快乐，我祝你们勇于爱河，虽然我心扉痛彻，把你的心还留着，我想问你到底如何对爱情做取舍。记得你的 至于镇江的一位听众在微信平台当中，他的名字叫做渔人码头，跟我说， 他谈了一个女朋友，岁数比他稍微小一点，可是那女朋友天天盯着他，要他表达我爱你，甚至还要说一些肉麻的甜言蜜语。他觉得他到了这个岁数，三十多岁的男人就很不愿意说出这些话，想要在节目当中让我安慰安慰他，或者说跟他女朋友开导开导，或许在生活里面稍微的可以不要那么肉麻。两个人谈恋爱，有的时候作为第三者真的插不上嘴，慢慢带吧，谁让你找那么小的女朋友呢？但是王平觉得爱情真的不是甜言蜜语，而是你要为那个人做多少爱他的事情。说千言万语不如为他做一件事情。男人的魅力不在于有多少钱，或者是长得有多帅，而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有多大的担当。而女人的魅力不在于长得有多漂亮，而是要有温柔善良的性格和一颗宽容的心。另外，王平要提醒各位，你穷了有人跟着你，这就是幸福。你冷了有人抱着你，这就是幸福。你哭了有人安慰你，这也是幸福。你老了有人陪着你，这也算是幸福。你错了有人包容你，这更是幸福。你累了有人心疼你，这当然是幸福。幸福不是你左右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在你左右。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他的歌曲，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是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来听李宗盛的《爱的代价》。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来自于李宗盛所演唱的《爱的代价》，每次听这首歌，心境就会发生一点点的变化。走吧走吧，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着长大。而在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王平想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段心灵鸡汤，这是来自于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尼采所说过的，人的精神状态有三种境界，骆驼、狮子和婴儿。第一个境界就是骆驼，忍辱负重，被动地听从别人或者是命运的安排。而第二个境界，狮子，他把被动变成了主动，由你应该到我要，一切由我主动争取，主动负起人生的责任。第三个境界就是婴孩，这样一种我是的状态，活在当下，享受现在的一切，才是一种最幸福最自在的状态。 说完尼采的这段话，我想跟各位真正的在音乐当中放松一下。于是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找了各种各样天籁般的童音响，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找了很多，最终我选择两首歌，一首是小丸子和信合作的《爱情三十六计》，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于一个小丸子和信合作的《爱情三十六计》，你听小丸子奶声奶气唱《三十六计》，你会觉得很可爱。他完全放松去享受一个小孩憧憬爱情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一本正经绷得紧紧的人告诉你爱情大道理的时候，你就很崩溃。就会说为什么成人的世界总是那么严肃，总是会把一些在孩童的眼里很简单的事情那么夸张。于是我就在想，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已经成年之后，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用简单的心眼儿去看那些事情，或许那些繁复、那些让我们紧张压力过大的事情就不会有那么多负荷呢。于是在这个时间听完这首歌曲一半的时候，我想跟你换一首歌，黄建为《嘟嘟歌》。一个心理医生所创作的音乐，怎么听都会有一种疗愈的感觉，是不是相当轻松，一下子感觉就可以放松开来。这是来自于黄建为所演唱的嘟嘟歌。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提醒那些在微信当中告诉我最近的工作和学习一直在重复的那种感觉的朋友，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你如果想要让它不再重复，没有那种机械操作的感觉，你就得花一点心思去装点它。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这种结果，这种感觉也是你个人的一种感觉，只要你认真的过活，就一定可以把生活过出花来。另外王平还要提醒各位，我们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我们余生当中最为年轻的一天，请不要老得太快，却明白得太迟了。人一辈子只是一瞬间，如果看开了多半会快乐，如果计较了多半会有很多烦恼，如果在意多半心会很累，如果放下多半会轻松起来，如果懂得多半会理解，如果忙碌那就一定会充实，如果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如果明白那